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翻嚟第三節嘅大香港早晨啊，有 Christina、湯姆同埋阿康做主持，雙節推咪嘅。 唔好意思，今日呢一節開始咗少少，因為頭先啱啱有個支持者就哇， 上嚟買書， 叮當叮當咁樣就一買咧就買咗一本《雨傘失敗錄》第二版最新咁樣，咁啊雙節要好好招呼佢啊，咁樣咧就 所以 就延遲咗啲啦，係啦，根本就老屈佢其實， 根本件事就唔係咁， 但係難得有個理由啊嘛。系，你唔好理我啦。咁样，咁啊，今节咧就讲咩咧？今节啊，原来咩？呢个最低工资委员会今日开会。 嗯， 今日开会去叫做所谓拍板啊， 拍板 匪语嚟嘅呢个， 唔知 系咪匪语嚟嘅？上节拍板， 好似唔系 拍案啦，应该 我好惊啊！因为我讲紧只枪，我话匪语又讲咁样， 好似唔系匪语， 叫做扣你货， 叫做个确定啦，咁样啦，确定呢、這个所谓最低工资新嘅最低工资嘅水平，因为其实已经之前话要开会成噶啦，咁样今日就去搞啦，咁样咁咧，咁啊劳资双方咧分歧咧依然系好大，有几大咧？咁样咁而家嘅最低工资水平系32.5吓，以防大家唔知嘅话，咁样咧，如果资方咧嚟讲咧，佢哋最多，佢哋认为最多最多 最多 只可以加5毫子， 系 5毫子， 系 就系慷慨解囊， 即系32.5变33蚊 咁样， 即系齐头， 即系做10个钟就多5蚊， 系啦系啦。咁劳方方面咧就话哦，要希望呢个最少加35至36蚊最少咁样吓。咁其实之前咧有讲到咧系话要加到成41蚊嘅，之前有讲到啊。咁而家唔知点解，即系而家佢叫括住系最少啦，即系喂你最少俾呢个数啊，咁点交代大佬咁样吓嗰啲啊。跟住好啦，咁今日咧就会去倾呢个所谓嘅最低工资嘅水平，新嘅最低工资水平会系点啦？之后咧就会交俾呢个行政会议啊，应该系咪啊？喂，停咗你哋。之后咧就交俾行政会议，跟住就睇下个咁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咧会认为咧今日系一个好长漫长，即系嗰啲委员会嗰啲成员啊，都会讲到话今日咧我预咗呢个会咧系好漫长嘅。馬拉長式的，因為呢而家講緊所謂的拉鋸呢就是呢個所謂33至35蚊呢個數咁樣，即係最新所謂公開出嚟講㗎啦 ,ok? 咁就會個委員會就今日希望今日底可以達成共識啦，咁十月之後呢十月底呢就會向政府提交報告啦，咁 佢如果 明年一月呢就可以生效啦，如果順利的話咁樣係咪，咁如果雙方最終未能夠達成共識呢就會交俾行政長官去拍板決定啦，但系咧就報道講啊，咩消息人士形容啊，而家階段嚟講咧，達成共識咧仍然係樂觀嘅咁樣。即公民啊，副主席啊張麗霞咧就話，經濟放緩更加需要咧對基層勞工加強保障，建議最低工資至少加到40蚊，而且啊要由2年1檢改為1年1檢咁樣。其實呢個都叫做老掉大牙噶啦，即系每次讲亲最低工资咧，就一咧就系个水平咧，就所要加咧就喂冇理由加幅加咁少啊！我哋回顾一下嗰个最低工资水平先，一开始就28蚊，2011年5月开始实施 ，OK， 咁一开始28蚊，跟住2年1檢啊嘛，咁啊2013年咧就去到呢、這个5月1日咧就变咗到30蚊，加2蚊咁大把 ，OK， 咁去到2015年咯，咁你就叫做32.5，系咪？咁而家嚟讲，你话再倾咁样，咁、那个状况就系下年2017年，因为上年2015年啊嘛，下年2017年2年1檢，5月1日生效，就系而家倾紧呢一个数 ，OK？ 咁样好啊，2年1檢见1年1檢，咩？2年1檢 变1年1檢， 好难读，我觉得。 年年都講㗎啦，年年都做唔到㗎啦。跟住另外就呢個加幅問題啦，喂，由兩蚊兩個半，即係如果你按嗰啲邏輯，啲小學嘅邏輯題呢，你見到 20, 即係每個數中間差幾多少，繼續加上 去，你見到28、30、32.5，跟住打個問號， 每次都 係 係係， 咁你就會估噶啦嘛，係咪先？嗱，第一年就二兩加兩蚊，跟住兩個半，來嚟緊數字 三蚊應該 三啦，咁樣 我起碼都兩個半啦， 係啦，咁樣咁樣講，哎，即係而家個做法，佢就對你咁樣。對你咁樣玩法咯，即係本身應該喂起碼加三蚊啦，係咪咁計先？依個按嗰個邏輯 係 啦，當然啦，現實就唔係咁樣咁簡單條咁樣， 就冇得計咁邏輯， 無聊數學咁樣 IQ 題啦，完全唔係一個咁嘅回事啦。盧芳就話：喂，我好盡嘅咯，其實。不過我頭先都阿康唔知係我聽錯定係你真心話唔小心漏咗口出嚟 咩啊？ 咩啊？我頭先 係啊，我聽住。 如果 我聽到阿康講咩啦？我聽到阿康 唔係我哋。 我 其實網上都有啲聲音嘅， 係咩？ 網上有啲聲音， 我阿康先， 唔係有嘅，有網上。 我聽到阿康， 但 我 打 翻我阿康，你唔好夾住。阿康頭先講咩？阿康頭先話：哇，喺如果40蚊啊，啲早餐幾錢啊？對我啲咁嘅窮撚好大鑊喎！嗱，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啊，就驚。即係好似阿康，佢會自認自己好窮啦、啊，窮鬼啦、啊、咁樣。喂，如果你啲最低工資加到咁高嘅話，咁樣你好明顯，你嗰啲餐啊嗰啲一定要貴啲㗎啦，係咪先？咁我就好大鑊㗎咯，係咪先？有咁發自內心，唔小心漏咗一句政治不正確呢塊嘅嘢出嚟，阿康我俾你辯解一下啦，唉，開住咪 買啫， 我摁住，我而家摁住腳啊，你見唔到我樓下影住腳，我摁住腳等聽阿康啊點講好咧你咁樣， 唔係即係嗰個。唔即係擔心就係即係過往都有人講就話喂究竟即係因為佢必然會轉嫁咗喺消費者嗰度㗎嘛，即係例如一啲可能食肆嘅話，即係因為可能佢哋比較受影響啊，即係嗰個所謂即係受影響嘅意思，即係唔係咩正面或者負面，即係都係咁講啦，即係總之有影響啦，即係有改變啦，對於佢嚟講，咁呢個改變就必然係佢就唔會自己食咗㗎嘛，即係所謂財團或者啲公司，即係細嘅鋪頭仔可能會啦，即係可能一啲我哋 so call 嘅小店咁就啊。覺得加少少咁就益下員工咁就算啦。咁但係對於一啲財團嚟講，佢就唔會喺嗰個員工福利嗰個諗噶嘛。即係唔會咁加五毫嘅話，咁自然就喺我個餐度加咗錢噶啦嘛。 唔係你真係認識一啲小店啲老闆咁好噶？ 唔係咁，我夠講啊！真係，即係我費事有打又話咩啦？ 即係小店老闆都黑心咁樣，唔好唔想咁講。 唔係即係批評下財團係啱噶嘛？ 批评下财团系啱，你讲咩？讲清楚。 唔系，即系批评下，即系啲，即系好似嗰阵时讲话最低工资，即系唔知大富定大家乐啦。我等啱搵一搵啦。咁即系嗰次话，如果设立咗有一个最低工资嘅话咧，就可能有机会就一半嘅铺头会倒闭噶嘛。嗰阵时有咁嘅讲法，即系空勾嗰啲即系劳方代表咁就话喂，咁唔捻得噶咁样，咁所以你唔好搞呢样嘢。咁但系个问题到今时今日，咪仲喺度，即係大家個大快活都仲喺度，咪仲係屹立不倒，咁而越做越大添，咁但係只不過餐就貴咗啫嘛，咁所以我咪覺得，喂，如果假設即係從呢個方向嚟講，咁我覺得喂，屌真係， 真係 好貴咯，食嘢。 你俾嗰啲勞工組織聽到呢啲，即係佢唔會打你嘅，佢話你啊，你知唔知？ 午餐要幾錢？ 百物騰貴。最主要就是地产商咁样，喂，咁事实上系喎，即系一个你去我讲你嗰啲餐厅仔或者食店也好，喂，你系好最主要肯定系地租啦，呢个一定系噶啦，跟住食材啊嗰啲都贵噶，系咪先？咁你咁你叫人工，因为其实就系、是、如果阿康嗰个讲法就是、喂，因为你人工加就变咗。哦，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喂，要食材嗰度調減啊，因為只有食材嗰度先可以減得到咁樣，咁啲嘢又難食咗又貴咗咁樣，咁好似好唔抵咁樣啦。喂，但係其實我想講，其實以我所認知啦嚇，喂，好多鋪頭其實係唔係全部啦，當然 OK， 但係好多鋪頭，譬如你講你做廚也好，做 waiter 也好， 做洗碗工更尤其是添啦，佢哋嗰啲人工係高過最而家嘅最低工資嘅喎，係高過嘅喎，32.5，係啊，因為你32.5，你自己計下條數啊，你得嗰一個月幾千蚊嘅啫， 係幫我擺， 你點捱嘅啫？捱唔到嘅變咗，其實咁其實好多而家個個唔係全部工種啦，當然，但係好多好多工種其實係過咗個數嘅啦已經，咁而家講緊最而家你最低工資嗰32.5，你如果加5毫子嘅話，咁即係唔知加嚟做乜嘢？ 系， 算咩意思啫？加5毫子？ 唔系，所以嗰、那个其实即系我谂最受影响啦。即系当然话，除咗讲我最受影响嘅饮食啦。咁但系其实咧，其实最受影响咧，实际嚟讲就系嗰啲即系外判嘅清洁工啊，嗰啲外判嘅工作就会即系嗰个加幅嘅话，其实佢就最系直接去影响到嗰个生计噶。 你每我假设真系5毫子啊，你每即系。而家資方嗰個講法啦，即係離譜得滯啊嘛，大佬。五毫子我一日做8小時咁計啦，當然你好多人唔止啦 ，OK。 多四蚊。 我當你做8小時，就多4蚊，4蚊啊，大佬，每日多。 買個包都唔撚夠啊！ 買支可樂都唔得啦，大佬，你知唔知好多時嗰啲講嗰啲貧窮啊，一個地方嗰啲貧窮指數各樣咧，有時咪會舉呢啲例子嘅。 即係一支可樂要幾多錢啊？ 係啊，哇啊！你嗰啲好似捐錢嗰啲啊，叫人捐錢嗰啲第三世界，就類似嗰啲咁樣，嗰啲類似嗰啲通會咁樣講法啦，係嘛？傑克遜辛苦咗一日，做咗10小時嘢，佢係一個砌磚工，砌個好難睇。 但佢每日只係賺取3毫子美金嘅收入， 冇錯，連一罐可樂都係掹掹緊。大家下啲捐錢，唔。喂，你係攞呢啲例子嚟做嘅？喂，你真係四一日多4蚊喎，點放得出口嘅？其實 你好唔好意思啊？ 我好唔好意思、啊， 即 係 你咁樣加俾我，你好唔好意思啊？ 你俾貼士都係唔係呢個數啦？係嘛？ 唔係啊，你明明5毫子一個咩數咧？5毫子係。是你搭的士你會俾齊頭的一個數嚟嘛，即係我知道好多人會都係俾返個5毫子個零頭，但好多時5毫子個的士司機係唔會找俾你，而你係覺得冇嘢你會行咗開去㗎嘛，係一個咁嘅數嚟。 係啊，有而且的士司機找俾你覺得咦出奇喎、 啊、 竟然 呢排收好多投訴啦，真係咁樣你會咁樣意思㗎嘛，大佬喂你唔係寒酸到咁嘅地步，喂，咁你講勞方嗰邊啦，喂，講到，即係其實咧，次等次都係咁嘅，真係講就兇狠，做就乜乜咁樣，真係你真係永遠咧，你係好似咧個遊戲就係咁玩法，亦都好似有個共識咁啦，變成係咪先？就係勞方嗰啲代表啊，所謂咁嘅即公民啊之類嗰啲類似咁嘅工會代表啦，咁、啊、你就。好似獅子開大口咁樣，好啦，而家就 哦，你獲得5毫子咁， 係唔係？你而家32.5啊嘛，係咪先？佢哋初頭噏係41蚊噶嘛，係咪先？咁即係幾錢啊？加埋幾多錢啊？相差幾錢啊？哎，我數啊真係差到爆，真係 咩？41蚊同33.8蚊咯， 42.41係啊，41蚊 係 嚇，同埋 33啊嘛， 同32.5啊。 8.5咯， 8.5啊嘛，嚇，相差8.5，好似好即比較好似個增幅比較勁咁樣噶嘛，係咪先？跟住之後傾下傾下，就咪攞個中位數咯。而家咪俾咗你聽個中位數咯，所謂喺33蚊至到35蚊之間拉鋸咯，即維持翻2蚊2.5咁樣嘅做法咯，係咪先？咁而家你喂？33蚊都唔係，依、這個所謂33蚊就係佢哋所謂大家最新嘅水平啦，係咪？咁即係而家你33蚊即係加5毫子啦。 最少都會有33蚊。 33蚊即係加5毫子啊嘛 ，OK？ 咁即係依個即係好明顯就資方嗰個所謂嘅嗰個底線啦，唔係底線，係嗰、那個願意俾個數啦咁樣。好啦，咁勞方嗰邊係35蚊啦，即係勞方叫最高嗌得噶啦，33即係多過半啫嘛，係咪？ 嗯， 係咪多過半啊？死我又驚我噏錯咗。 是啊， 系多个半啊！ 你冇咁埋啲数，冇咁差啊！屌，真系 好惊啊！大佬，即系多个半，喂，咁即系意思劳方而家佢嗰个 争取紧 嘅就系个半嘅啫。其实系咁、啊，你睇翻之前讲嗰、那个，你睇嗰个所谓升幅啦，28去到30都2蚊啦，30去到32.5都2.5啦，系咪先？喂。你冇嚟褪返轉頭啊嘛，你起碼都嗌2.5啦，係咪、如果咁計嘅話，係咪先？你而家嗌睇嚟你係嗌過半喎、 啊、 係咪先？而你呢、這個講出嚟係講話 最新的水平，個消息稱個新水平會是嗱，我唔知道這個消息究竟是純粹是資方嗰邊啦，因為勞資有個咁樣嘅而家喺度磋商緊啦，啊所謂拉鋸緊，就係真實係依個數啦，就係33至35啦。 嗯， 係咪先？哇，咁你嗰啲勞工會真係都好嘢喎。 唔 係 點解可以長做長有啫？ 啊，即係慢慢跟住， 我呢 啲 唔敢講啊！真係 你即係你 唔係咁作有例子噶嘛？ 一嗱，而家兩年一檢啊嘛，將一年一檢，咁我咪每次可以加幾毫子。 咁好似成日加 啦，咁啊好似成日加咯。咁我下次我就嗱，下次如果你轉一年一檢咧，即係作為勞方嚟講咧，都個面子都仲喺度。 系， 即下次啦。咁我讲一蚊，讲个 七毫咁样， 系啦，讲一蚊，或者好难噶，好多毫子唔收噶，而家起码都，即系意思齐头数啊， 五毫 系啊，五一零咁样啦，系咪先？你冇理由哇，大佬加 六毫。 阿康，你条友真系好啊！你做老 板真系， 你做老板咯，真系，我惊你生命有危险。你做老板。即系如果你做嗰啲， 佢专请嗰啲黑工分分钟，即系你做最低工资，我请黑工，最低工资我悭翻，可能分分钟系。 唔好讲呢啲啊，系犯法噶，我唔做呢啲嘢嘅。 如果嗰阿康做食店嗰啲咧，即系人哋兜个石油气罐车埋嘅， 交七毫子俾面你啦。 唉，大佬真系，喂，即系而家即系，其实我觉得你要加呢啲最低工资，其实就系一定要加嘅，因为你。本身的水平嗰、那個好多時好多工種的水平其實已經過了、 嗯、 如果只是能夠 reach 到最低的人工的工咧、嗯，多數都是咧長工時。 嗯， 因為其實你是真的不夠使噶嘛， 係， 那你咪將工時拖到很長咯。 嗯， 那你咪先叫做掹掹緊夠使咯。 係啊， 係咪先？咪就係嗰個狀況咯，咁你唔交嗰啲，咁咪真係仲大鑊噶嘛，係咪先？仲奶塌添嘛會？喂，你如果即係又係其實又係嗰個講親最低工資個話題，必然賴埋標準工時噶嘛，係咪先？工會嗰啲一定要講噶嘛，係咪先？係咪先？但係今次見到可能唔知係啲報道精簡啦、啊，而家基本上咧淨係 冇點提啦，基本 淨係講話嗰個所謂奶腳嗰個數係幾多啊？係嘛？而家做 唔係因為標準工時好似係另一個委員會噶嘛，又係、啊、好似標準工時委員會。 唔係咁，你嗰啲工會要賴埋一齊講噶嘛？ 係即係一齊攞出嚟傾。 而家淨係講一年兩年一檢變一年一檢，嗯、大佬係咪先？不過話時話真係。我哋做節目嚟講咧，其實好高薪嘅。 你講最低係 啊， 我唔敢講。 好高薪嘅其實。 你好高薪 ， 係一定 。係啊，唔係，所以放咗俾湯姆嘅可以選擇 放俾啲連最低工資都冇嘅， 放俾我同 Christine 就係大家分薄個票啫。係 咩？ 係啊，大家配俾我。 唔係喎，你最低工資有冇先？你計翻啲貨金。 冇啊， 咁你慘啲。你就應該組織啊嘛，你組織啲團體， 喺時 我哋咁多主持，你組織 你同啲金主抗議， 我唔知你抗議啲咩， 你爭取對象喺邊啊？ 呢啲搞事啊，呢啲搞分化，呢啲 屌 真 係。唔係，因為阿康嘅 震得咁慘， 因為你做少啲節目， 問我有冇 咁咪拉翻高嗰個時薪咯？ 有冇真係計過先？ 唔好讲呢啲嘢啦， 你唔系做好多节目嘅啫，我 off mic 先同你讲， 系啫，你同 off mic 先同我讲，唔系我见你讲唔系。我見 chat room 啊，都好同情你啊，話你真係好窮啊！ 唔係，即係啊，啲 chat room 嗰啲聽眾就話，即係食個下午茶都40蚊啦，即係40蚊係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奢侈噶啦。 係啊， 可能即係我食麥當勞都係食23蚊。 40蚊， 嗰次你咁瘦啦，原來因為你營養不良。 麥當勞我一定去叫兒童餐，我講過多次呢個。 有， 但係你下午茶食個40蚊係有嘅，但係好多。都30几蚊噶啦，少極都有啲挨近30蚊就食個西多咯，油多咯，加杯嘢飲咯，凍飲加3蚊，本身28蚊，凍飲加3蚊都31啦。 唔係，所以窮人一物係麥當勞咯，而家變咗，即係同埋 KFC 嗰個桶飯咯，即係大家知。 我桶飯好唔好食啊？ 誒，一般般啦，夠飽嘛，大佬係咪先？即係 唔係？但係譬如即係 個結論係阿哥 佢嘅夠飽， 我今日。 我有记恨， 我谂朱怡呢件事。 阿康原来是呢个最低工资的受害者咁 样。阿康唔系最低工资受害者，唔系我哋 搵紧工啫，其实。 唔系我咁样讲， 大家唔使担心搵紧工啫，其实。 譬如有一啲人，佢系唔会关心呢啲题目噶嘛，即系佢可能月薪啊，或者系唔系最低工资，即系远超最低工资。咁嗰啲人会即系会觉得最低工资唔系好关自己事啦，唔使理啊。同埋哇，你做啲咁嘅工，你都搵咁多钱，冇理由嘅。咁我使乜读咁多书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咁样谂噶嘛。 嗰啲傻啫， 即 系 有 噶，唔系即系好似有 住喺港岛区好多 钱。有时好多时有啲友会即系无知得滞嘅，佢哋会话譬如啲装修工人咁样，哇，你一工咁多钱噶， 系啊， 哇，咁贵噶你咁样，哇，你计翻时薪好犀利咁样。喂，大佬，你所知唔系日日有公开嘅，大佬。即係佢哋本身個工種係咁噶嘛，係唔先？你嗰啲人唔係日日有公開噶，依個事實嚟噶嘛。咁所以佢一工咪要收翻咁上下錢咯，依個咪點維起啫？係咁樣嘅狀況。而且佢哋有獨特嘅技能噶嘛，大佬，你估個個都識批檔，個個都識油油嘅咩？係咪先？即係拉佢住個數就數噶啦咩？唔係咁樣狀況噶嘛。即係嗰啲就太無知得滯啫。你見到好似阿康咁樣話自己好窮嗰樣，咁佢依排冇 job 接啫。你講真，阿康啲 job 唔撚少錢嘅，我想講。 唔好講呢啲。 咁即係你，但係依排冇 job 接啊，就係咁嘅狀況啦。咁樣 揾緊工啊，揾緊工。 所以係咁啦，係咪？即係，但係如果你講 唔使擔心，所以其實大家 唔使擔心，唔使擔心，即係照樣放翻俾我哋， 佢都係關心下啲即係可能啲外判嘅清潔工啊，嗰啲即係低層嘅員工，即係佢哋受嘅影響比較大啲咯。係 啊，係啦，咁啊，最终呢个最低工资会系乜嘢？所谓水 有个听众好有趣，佢话个货金咧最低啊，而家$100，我依家而家过105毫， 咁好笑啊！屌， 我想讲计。 又唔係知音食 suggest 唔係要覆翻嗰啲數咧，有時可能要用人手覆噶嘛，咁嗰個因為多咗你講5毫子，可能煩好多啊嗰件事，唉大佬。不過 anyway 啦，即係你依個最低工資嗰個所謂水平，最終能唔能夠今日落實到咧？睇嚟就係會嘅，睇嚟就會嘅，因為冇理由俾依個。即系冇理由俾依个位阿梁振英上噶嘛，因为如果个 佢倾唔掂数就会俾行政会同埋行政长官去 系啦，个做法系咁样啊嘛。哇，如果俾佢去搞，咁佢又有分攞噶啦嘛， 又有成绩表啦， 系又有成绩表噶啦嘛，系咪先？如果真系话今日系因为今日有嗰个所谓争拗拍唔到板啊，或者决定唔到嗰样咧， 咁一定系梁。 我就觉得阴谋论去睇啦，要里边啲人肯定想俾只。俾只牌，即系其实倾就倾好噶啦，跟住俾只好牌梁振英上啦，我就阴谋论咁睇啦，系咪先？当然你可以唔支持我咁嘅睇法嘅，但我就觉得系咁啦，啊咁样，下次翻嚟再讲。